宇宙无限，世界浩瀚，上至天文地理，下至人文科学，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。 好，歡迎大家回到嚟咧，浩浩雙雙。咁啊，今晚我哋嘅主題咧就係即係時間啦嚇。不過咧就頭嗰兩節咧就講咗係雨傘運動啦。咁啊，後嚟咧我哋又講咗呢一個係黑洞啦。咁啊，後嚟又講光速。咁但係其實所有呢啲嘢都係相關嘅，即係同時間都相關。我都講過啦，黑洞入面嗰個時間延長嚇、就已經被啊兩本嘅科幻嘅作品，一本係長篇小説，一個就短篇小説咧，就作咗好精彩嚇嘅運用啦。咁就講翻個光速咧，其實我亦都提過啦，就好多人其實知就知道話係光速係宇宙入面最高嘅速度，係一個極限，但係從來冇諗過咧，即係佢引申出嚟咧，原來係有咁多即係、有違常識同直觀嘅嘢。咁就講過頭先就係嗰個速度疊加嗰個問題啦。但另一個咧就頭先我分析嗰、其實係愛因斯坦分析啊，梗唔係我分析啦，就係、只不過係一個簡單到冇得再簡單嘅實驗，而且係唔使做嘅。 咁結果係 呢個叫思想實驗啫嘛。咁佢咪正正就話咯，原來同時呢樣嘢咧係相對嘅，係相對於咩咧？就相對於嗰個所謂參考坐標系啦，即係物理學嘅術語就叫即係個 frame of reference 或者叫 inertial frame 就叫慣性坐標系。咁原來因為咧你喺兩個唔同嘅坐標系，一個靜止嘅，一個喺度運動緊嘅，只不過即係話。當你係個運動速度唔高嘅時期，即係喺我哋絕大部分嘅日常生活咧，其實呢一個咧係唔會出現嘅，因為大家都差唔多量度到咧，即係嗰兩支手電筒咧，嗰個光速咧係同一時間到達前面嗰埲牆同埋後面牆。 但係呢個係我哋度唔到嘅啫。 係因為冇錯 ，Jeffy 就醒目啦、我哋話即係差唔多係一樣係度到咧，呢、這個就係差唔多就係因為我哋冇本事。即係嗰個火車開得咁快嘛，係嘛？咁所以嗰個相差咧，其實咧係我哋用最精密嘅計時器咧，都計唔到出嚟咁解啫嘛，係嘛？咁但係理論上嚟講咧，其實係即係嗰兩個同時係唔同嘅，即係應該咁講添嘛。對於車廂上面嘅人，佢就覺得佢係同時發生，即係兩埲牆一齊照亮。但係對於月台嘅人咧，佢就覺得後面埲牆咧、就被照亮，就先過前面嗰埲牆。嗱，呢個先至係。匪夷所思啊嘛， 冇錯。 點可能嘅咧？即係你諗下諗下，我記得嗰陣時我睇呢一個嘅時期咧，我諗我都係初中嘅啫，其實係，即係我喺大會堂即係當時圖書館借啲書嚟睇。我第一次睇咧，真係，哇！我覺得簡直好離奇啊，好離奇啊！即係點可能？嗱，呢個其實某一程度上係挑戰咩叫做真實，就 reality 呢樣嘢。 其實我都想問一下就係、咁有啲嘢係客觀㗎嘛，即係當然頭先提出 佢正正就係話原來呢個客觀唔係等於嗰個客觀囉，原來客觀係相對㗎囉，咁即係客觀係相對係咪真係主觀呢？嗱，佢又唔係主觀㗎喎，佢有得計㗎喎。咁先離奇喎，主觀嘅意思即係話，你認為咁就咁啦，係咪？你認為好味咪好味囉，我認為唔好味咪唔好味囉，咁就叫主觀㗎嘛。 我今日好衝擊喎，原來客觀係咁嘅意思我都冇諗過。 係啦，所以其實呢我哋好多人即係聽就聽得多啦，相對論啊，量子力學啊，但係我哋即係99.99%嘅人呢，其實係完全即係冇充分了解到呢兩個理論呢，即係對我哋人類對宇宙嘅認識呢嗰種顛覆。即係去到一個好哲學嘅層面嘅、但係好可惜嘅，好時呢啲人讀哲學啦，就唔讀相對論，又唔讀物理，又唔讀量子物理學，咁讀咩哲學呢、唉，真係嗱，呢個我睇法啫嚇，我嘅睇法啊，好啦，咁但係咧，我講翻時間旅行啦，時間旅行咧，雖然我哋講咗好多好多，咁但係咧，我都想即係將佢略為總結一下。咁總結咧，其實一路以嚟咧，即係除咗用咩妖術啊、魔法嗰啲唔好講啦嚇。如果你話有啲咁多科學根據嘅咧，你話點樣能夠時間旅行？嗱，如果你話講去到未來咁先算咧，其實就二有兩個睇法，一個睇法就係我哋而家秒秒鐘都進行緊時間旅行噶啦，我哋而家咪由過去跟現在喺未來啦嚇。咁但係好明顯，啲人嘅心目中唔係咁樣諗啊。佢先即係話我一下子就可以去到100年後、200年後啊嘛。咁就其實我都講過啦，即係起碼有兩個方法啦，一個咪就係冬眠咯，係嘛？咁即係對於你嚟講，你瞓著覺，你一擘大眼就去咗200年後啦。咁呢個我哋叫做人造冬眠，叫做 artificial hibernation 啊嘛。咁亦都當然係好多時用咗喺即係科幻嘅小説，而家好多科幻電影都係用呢樣嘢啦嚇，即係包括《星際啟示錄》都有講啦。咁第二個就係咩咧？ 就係頭先講我個時間延長效應咯 ，time dilation 咯，係嘛？即係好簡單㗎。如果我坐一架火箭好高速接近光速飛行，咁我可能過咗兩年。但係翻到地球咧，可能已經過咗200年啦。咁、對於我嚟講，我就係時間旅行。 或者你喐緊，其實都可能係0.0000001秒嘅延遲。 啊，即係總之已經你已經係 係、都唔同咗 時 間啦。 即係唔同咗啦，你個感覺、主觀感覺，你就係過咗，可能係 哦 嚇、啊。即係如果喺星際啟示錄咪咯，咁佢喺上面唔知過咗幾個鐘頭啫嘛。咁原來船上面已經過咗23年啦。嗰、個黑人喺度等佢哋、等咗23年啦，咁樣樣啦，係嘛？咁所以你都可以咁講啦。咁但係其實我哋最有興趣嘅呢就唔係話淨係去未來，而係可以來回往返㗎嘛。往返意思即係話我頭先講嗰啲都去咗返唔到嚟㗎嘛，去咗返唔到嚟冇意思呢。所以其實講來講去呢，我哋最緊要嘅即係最有興趣嗰個時間旅行呢就係回到過去。咁回到過去呢當然亦都係有咁定義喎。喂，想我睇套紀錄片咪等於回到過去囉。我拍咗啲 home video, 我睇返係咪細個嗰時咁樣。咁嗰啲梗唔算啦係咪。我哋回到過去呢就真係能夠返到去而且係影響到先算啊嘛！你淨係睇嗱，講真，而家我哋嗰啲 3D 嚇咁勁，或者我哋用一啲所謂全息術係嘛 ，holography， 咁我哋可能將來嗰啲 home video 咧一播出嚟咧、 哦， 就等於 哇真係好似 翻翻 去過去咁樣樣啦，係嘛？咁所以可以好逼真嘅，但係唔同啊嘛，就係因為我哋影響唔到佢，嗰啲唔算係真正嘅回到過去啊嘛、所以你嘅回到過去就係能夠翻翻到去。過去而又影響到，但係呢個就立刻就出現咗嗰個所謂邏輯個悖論啦。咁、所以我哋成日都講時間旅行咧，可以話係喺科幻小説入面咧係最即係機會最低最低嘅、 哦， 即係可能性最低最低嘅就係咁解嘛。因為佢違反因果律啊嘛。 即係話其實呢個回到過去都係應該就唔得嘅。不過咧， 但係咧科學家而家咧都仍然係啊嗱，即係我都係啊，即係再一次以前都睇過㗎啦，即係上維基百科再睇一睇啦。維基真係好好嘅，作為即係第一站就一定要去維基。咁我睇 time travel 啦 ，time travel 咧，原來佢都列咗好多種出嚟嘅。咁但係咧，其中有一種咧就係、我哋介紹過㗎啦，就係、超光速咯。咁、就係超光速呢個就係理念上㗎啦嘛，就即係話，因為你個時間延長效應，即係個時間流逝越嚟越慢，所以當你去到光速嘅時期咧，其實你個時間就停頓。當你超光速嘅時期咧、 哦，其實 時間就倒流。 嗯。 咁解，咁、 哦、 所以有啲科學家咪提出嗰個叫做快子咯 ，tachyon 咯、，tachyon。Y-O-N 啦，咁 Tachyon 上個禮拜咪介紹過 Timescape 呢本小說咯，係嘛？咁咪就係講啦，即係 多重宇宙。 1998年就係用呢個咁嘅快子速一個 Tachyon Beam 咧，就 send 翻到1962年，就話你哋快啲好改變你哋而家嘅做法啦，如果唔係個世界咧就大災難啊崩潰啦咁啊嘛。即係嗰本書就成書1980年咧，咁但係佢就假設18年後嘅世界。就 send 咗一個信號翻翻去18年前嘅世界，就1998就 send 翻1962啊嘛，咁、就叫佢哋改變啊嘛，咁我都介紹過，我話好中意呢本書。 避開咗邏輯問題喎，即 係梗唔係啦。咁、那個問題就係、如果佢真係收到呢個信息， 係 而佢哋真係從善如流改變咗嘅， 係 咁又何來會有呢個1998年呢個烏煙瘴氣就嚟死 咗 個世界咧？ 但係佢多重宇宙，即係多咗兩個。 冇錯啦，所以我咪就話呢個後嚟都係要用 multiple universe 呢條橋咯。 係咪呢條橋其實？ 但係呢條橋咧，嗱其實可以話即係兩條橋嘅。 嗯， 即係呢條橋咧就係、是、後嚟都好多人用嘅。但係我睇呢個1980年嘅 Timescape 咧 ，Gregory Benford 咧就我就覺得佢好似係第一個用嘅，即係比較明確嘅。咁、當然我都講過啦 ，multiple universe 咧講真就係、是、呢、這個叫做其實亦都叫做 many worlds interpretation。即係多元世界傳釋咧，都係1957年先提出嚟嘅，就是、Hugh Everett 啊嘛。咁佢其實嘗試就解釋，即係哥本哈根傳釋入面有好多有違直觀嘅嘢嚇，咁、樣啦嚇、啊，即係嗰只半死不活嘅貓啊，薛定谔嘅貓咁樣啦嚇。咁、但係後嚟就好多人啦，就話冇錯，其實你1998年 send 咗個信號翻去，咁佢可能真係成功咗，就拯救世界。 嗯、 但係拯救世界嘅時期，照計1998年就消失咗㗎啦，因為1998年嗰個就係已經係崩潰緊嘅。世界嘛，咁、但係當然咧，故事就話佢唔會嘅，因為其實1998年咧，其實佢係繼續衰落去嘅、即係仍然存在嘅嗰個 reality 啊。咁就點解咧？原來咧，佢1962年嘅時期，佢收到個信息，從善如流改變咗，就拯救咗地球。咁佢就創造咗一個新嘅 reality。咁呢個 reality 同嗰個 reality 咧，其實就變咗喺個我哋亦都可以叫平衡宇宙，就咁解啦。即係原來有好多個可能性嘅咁樣樣嚇，咁、之後有好多，咁但另外有啲咧處理時間旅行咧，其實就係用一個 closed loop 啦。咁呢個 closed loop 咧，其實即係原來喺相對論入面咧，亦都真係科學家咧係即係去 解釋呢、這個係去化解啊愛因斯坦嗰啲時空嘅方程啊，我哋叫做長方程，唔係長短個長啊，足球長個長叫 field equations 咧。即係原來佢哋不斷都有好多嘢新發現嘅喎，真係，即係喺唔同嘅狀況、唔同嘅條件底下，咁佢哋有啲個 solution 咧，個解咧就係叫做 closed time-like curve， 就係一個封閉性嘅時間嘅線啊，一個閉合線，就係話好可能呢個時間線、這個、timeline 呢個 timeline 咧即係代表咗嚇嗰個事物一路演變嘅時期咧，本來就係 open 嘅 ，open 即係話咧佢係向上伸展就無限，向下伸展就無限，或者向前向後啦咁。咁呢個就係我哋所一般理解嘅就是過去、現在、將來啦，係嘛？但係咧佢話原來喺某啲情況底下咧，呢條 timeline 咧可以係閉合嘅。咁閉合咧，其實咧就有啲似咩咧？就翻去嗰個所謂 behold the man 嗰、那個，即係佢翻到去二千年前、二千松啲年前揾耶穌，最後自己變咗耶穌。哦即是说即是我们经常可以这么说就说原来我们现在看的历史呢、已经包含了 未来 所有未来的时光旅客对历史的干扰的历史来的 了。 嗯是吧那这个呢、就是从一个叫做闭合式。但是讲真的其实这个闭合式都是很有悖论的、即是我也都超乎我们的理解的。是但是它亦都是一个某一程度上自圆其说。嘅做法嗱，咁呢度咧就要介紹兩部電影啦。但其實有一部睇咗，一部未睇嘅一部因為太新啦，我未睇啊。咁其實有一部睇咗嗰部咧，就係我老友記啊 Ringo 咧就全力推薦。咁我即知咧就啱啱琴日晏晝先買咗，夜晚睇睇咗嚟講，就叫做《時空獵殺》。台灣叫做《回路殺手》，英文叫 Looper， 就係2012年嘅兩年前嘅啫，就係 Loop L O O P 一個 Loop。就係、是、一個圈啦，係嘛？一個回路啊，我哋叫做 looper 啦。咁原來咧，佢係入面咧個男主角啊，後生嗰個咧就係、是、叫做 Joseph Gordon-Levitt。咁呢一個名咧對我嚟講好陌生啦，但係其實個人就唔陌生嘅喎。因為喺 Inception 潛行空間入面咧，其中個後生仔就唔係個男主角。男主角大家知啦嚇，李安納道啊嘛嚇，即係 Leonardo DiCaprio 啊嘛，迪比卡奧啊。咁但係另外有一個咧青靚白淨嗰個後生仔咧，官仔骨骨嘅咧就係呢個啦。咁但係佢喺呢套電影入面 Looper 咧，佢就係扮演呢個男主角後生嗰陣時。咁咧另外一個咧就扮演大咗三十歲，即係三年之後嗰、那個就係鼎鼎大名嘅嚇。武打巨星啦，唔好叫武打啦，西方唔好叫武打，叫動作巨星啦，就係、是、Bruce Willis 嚇、啊。咁 Bruce Willis 你知啦，成名作就係 Die Hard 啦，係嘛？咁但係而家老得好緊要，但係佢都算好嘢啊！即係以咁多個嚟講咧，佢係 keep 得最 fit 嚇、啊。雖然啲頭髮就稀疏，咁但係咧佢就扮三十年後嘅呢、這個後生仔三十年後，佢就係講一個咧 close loop 咁上下啦，一個即係封閉即係閉合線。其實佢係講殺手嚟嘅，佢係職業殺手。佢就話而家咧，佢故事發生就係2044年。咁但係佢話2044年嗰陣時咧，就時間旅行就未發明嘅。但係30年之後就發明咗啦。但係發明咗之後咧，原來咧就極少人可以用嘅，即係除咗政府嘅嚴禁啦。咁但係咧就嗰啲好大嘅犯罪集團咧，佢就掌握咗呢個技術。咁但係佢掌握咗呢個技術咧，佢就會將其實講上嚟都好可笑嘅。即係時間旅行可以威力好強大啊，係嘛？但係竟然只係做一樣嘢啊！咁啊，講股唔好博股，佢就係將嗰啲佢唔中意嘅人，即係嗰啲得罪咗黑社會啊，或者即係佢哋嚇大家黑幫，大家互相爭權奪利嘅時期咧，捉到嗰啲人咧，佢就唔喺度殺。佢話原來喺未來嘅世界咧，你殺一個人咧，好容易俾人揾到嘅啊，因為可能個人咧就有曬追蹤器啊，係一出世已經全身嗰啲 DNA 密碼又已經監察啦咁啦嚇，即係咁佢就話咧。佢就用時間機器就送翻去30年前，2044年。咁佢就喺2044年嗰陣時咧，即係佢派咗個人去先啦。當然，佢派咗個人去2044年，就喺2044年嗰度咧，就去揾呢啲殺手。呢啲殺手咧就係話：嗱，以後咧，我哋就約定一啲時間。咁你就去到個荒野，你突然間咧就見到有個人出現，就綁住咗、蒙住頭噶啦，你諗都唔使諗噶啦，就開槍殺死佢，咁就得噶啦。咁樣，咁佢呢啲咧叫 looper。咁但係咧，佢有一個即係咁樣，本來就冇乜特別啦。但係佢話原來去到咁上下咧，佢可能咧，即係佢哋為咗要安全咧，佢最後要有一個 close loop， 就話呢啲殺手30年後去到佢哋嘅時期，咁有好多未死噶嘛，死咗就唔使理啦。但係佢原來未死，譬如佢絕對未死啦，即係你2044年個個都好健康啦。咁譬如你做殺手嗰陣時30歲， 三十年后你六十岁啫嘛，六十岁好咩系嘛？咁但系佢话冇得讲啦，佢话咧分分钟咧，我哋呢啲黑社会就会捉翻你，就将你送翻去。 哦， 咁送翻去嘅时就俾人杀，咁但系咧佢嗰时就话送翻去俾自己杀喎，咁即系几搞笑，就自己杀翻自己，即系就自己杀三十年， 三十年 三十年后嘅，但系咧佢就有报酬嘅。